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平行番外第二篇第二集。 朕今天才知道，你想气人的时候本事也不低啊。 因为万岁多年栽培 你 萧定又好气又好笑，正要针锋相对的挤兑回去，喉间气流一冲，奇痒难当，却是被方才开门闯入的那阵夜风凉到了，当下克制不住猛咳了起来。陈泽明闻声一惊，萧定越咳越急，喉间的那股气怎么都顺不下去，背后汗出如浆，湿透重衣，脚底瞬间便有些虚浮了。陈泽明犹豫了片刻，突然站起身，张开右臂来扶他。萧定见他伸手过来，立刻反手握住，右掌紧紧抓在对方肘间。陈泽明与他略侧身对立，也是同样的姿势，两人互成犄角，萧定这才撑住，不至于一头栽下去。萧定喘息难定，瞥了陈泽明一眼，见陈泽明面色阴沉，眉间却隐约现着担忧之色，心中那股恼意突然退却了许多。屋外的人听闻动静，赶紧推门进来伺候。陈泽明见人多就要撒手，可臂上的五指抓得极牢，挣了几次也挣不开。众人手忙脚乱地把披风给萧定披上，又端来茶水放在萧定手边。好不容易萧定舒缓过来，略一平复，就挥手让众人退下。 还是留几个人伺候吧。 不用，有你就够了。 陈泽明快速扫了他一眼，神情似冷淡又似怜悯，并不应声领命。自陈泽明擅自起身到此刻的必不回话，全是失仪之罪，可萧定都不打算追究，追究了就趁了陈泽明的心了。屋子里再度安静，陈泽明低头，萧定的手死死钳在他臂间。两个人接触这么久，萧定的五指依然冰冷，隔着衣料也能感觉到那股寒意，那只手的手背筋骨嶙峋，瘦得骇人。陈泽明看着看着掉开了目光，面色不定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这么静了片刻，终于开口问， 你没拿到解药吗？ 萧定转头看他，陈泽明并不与他视线相触，声线却柔缓了很多。 我去边关前找过一位神医。 拿到了，那位王神医把解药和玉牌都还给朕了，你安排得很是周到，就好像你掐指能算，未卜先知。 你以为我是安排好的？ 朕只是奇怪你事事都预先想到了。 萧定虽然这么说着，声音却还算得上柔和，好像并没有争论的意思。 上战场本来就是生死难料的事情， 可你不是料得很准吗？ 所以你今天来是和我斗嘴的？ 多年不斗，再斗一次也不是不可以。不过…… 不过什么？ 不过你既然没死还露了面，要斗的话露出的把柄可就多了去了。当初陈府下葬事宜是你姐夫们料理的吧？你死了还是活着，他们一个知情的都没有。退一万步讲，就是他们真不知情，这疏忽失察的罪名总是遮掩不住的。 陈泽明甩开萧定的手，退开两步说道， 陛下为着臣诈死极尽分析之能事，这么关切反而不像是要问罪的样子。 那你说朕这是要干嘛？ 臣正要洗耳恭听。 确实，朕是从你的袍泽谈到你的姻亲，你若是依然不为所动，那朕还可以谈谈你的妻儿、同袍、亲戚、家人。人活在世间，终归有一个是你的软肋。 陛下把这份无耻 说得很是理直气壮。 哼，从朕踏入这屋子开始，你就一直在犯打不尽之罪。 可陛下一直不治罪。 你很遗憾？ 臣只是觉得奇怪，陛下到底要干嘛？其实陛下何须用这样威胁拿捏的招数？我如今一介平民，无权无势，难道能逃得出陛下的手掌心？ 当年你有权有势，也逃不脱啊。 那多亏陛下指点了。 人拉得下脸行些无耻之举，未尝就是坏事。就像朕现在这样做的种种，虽然让陈将军你心生不耻，还不是想让你听听朕的企图。 陈泽明闻言心中紧灵大作，后者堂而皇之挪到他旁边的椅子上，作势伸手要摸他的脸颊，陈泽明侧身避开。 你躲避却不反抗，怕牵连亲戚家人啊？ 逼急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。 你确实有反抗之心，但未必真做得出来。你的责任心从来比旁人来得重，这固然是你的优点，但也是拖累。我倒觉得这种做派很没必要，不过你生来如此，想来要改也难。 陈泽明没有料到他举止像演戏一样浮夸，说话却这样正经，听完琢磨了片刻也不开口否认，显然被他说中了。 你藏来躲去的，终有一天会被人察觉。你身份微妙，此举也蹊跷，一旦暴露难免被人利用，扯入迷局，届时是不是保得住亲戚家人，可就谁也说不定了。那为什么不坐下来认真做个决断？你的死讯已经世人皆知，这局不好翻，确实也不必翻，真是一翻，牵扯的人可就多了去了。朕乃天下共主，只要朕想压着，便没人敢碰这些旧事。你隐藏身份跟了我，也不失为保全家人的一条妙计。 跟了你？ 怎么，跟朕有什么不好吗？ 陈泽明看他半晌，突然觉得眼前情景荒谬难言。这一生绕来绕去，若是绕回起点，那各种挣扎苦痛会显得多么可笑。他笑着甩甩头，却甩不开这个梦境一般的场景。 别多想了，眼前的局势由不得你选。 你是天子，是至尊，纵是浩南风也犯不着总是用这些逼迫威胁的手段。 你的意思是朕温柔些你便从了？ 我的意思是，多的是人想爬上陛下的龙床。 别人想爬你却不想，你想说你是其中最特别的那个？ 你就非要曲解我的话吗？ 你我在床地之欢不知道多少回了，你现在来说这种话不觉得好笑吗？ 那是我自己愿意的吗？ 你不愿意？那醉酒后捆着朕霸王硬上弓的是谁呀？啊？ 这话就不是一般的粗俗了。陈泽明先是震惊，然后才反映出来话中内容，一张俊脸刷的一下红了。 你是九五至尊，怎么能说出这样下三滥的话来？ 你也知道我是九五至尊，不也还是做了？ 陈泽明这下是真招架不住了，瞠目结舌之余，不禁深悔当时酒后精虫上脑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《将军令》。